我要压力，你要压力，他要压力，穷尽心中火，我要压力，你要压力，他要压力，穷尽心中火。哦哦，戴上耳机，听着 MP3， 坐着 gym 还是走走跑步机，我只想要能够出出气，发泄掉那生活的压力。女生晚上回家时候看电视机，男生晚上回家时候玩电脑游戏，可以闭关，还可以背包去旅行。喜欢挑战，就跟我一起爬山去，把所有不愉快抛到云霄之外，把所有不开心尽情地喊出来。大叔他说的对，我们都有压力。 Come on， 大家对他说走开，说拜拜。我要压力，你要压力，他有压力，冲进心中火，我有压力，你有压力，他有压力，冲出心中火。哦哦，冲进心中火。哦哦，冲进心中火。我有压力，你有压力，他有压力，冲进心中火。我有压力，你有压力，他有压力，冲进心中火。